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天就是冬至，我们就要应下节，就讲回冬至。冬至属于二十四节气之一，咁啊，依个系中国人嘅一个文化嘅特色嘅，讲二十四节气，同我哋以前嗰个农耕生活、农业生活好有密切关系。咁啊，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从冬至说到二十四节气。咁啊，请嚟两位嘉宾，一位就系文史研究者嘅潘国森，另一位就系退休嘅中文老师阿詹益光阿詹 Sir。 系，大家好， 大家好。 咁啊。潘国森，你打个桩先好嘛？我哋今日过冬，你食咗汤圆未啊？ 哦，今日冇喎，因为我哋平时过节都唔系好重视。咁、啊、但系当然啦，香港人都知道啦，冬大过年。 啊， 咁点解冬至系会大过年呢？咁其实咧，就如果我哋用翻呢个干支纪年咧，咁我哋有好可能啊，古时系以冬天做岁首嘅， 系 即系新一年开始系就系冬至。 啊。 咁而家咧新一年開始係立春， 係 咁所以呢個冬至咧就舊嘅歲首， 係 所以我哋廣東人都個個都知道冬大過年， 係 咁呢個同中國文化同歐洲文化嘅分別。 哦， 歐洲人咧就以係最重視立春嘅，咁所以今日咧日本咧，因為日本脱亞入歐啊嘛， 係 佢哋春分放假嘅喎， 係 咁我哋其實而家有啲。香港人的呼声，喂，我哋冬至都要放假，你放咁多又圣诞假放几日，咁你不如放少日，我冬至要放假。咁其实而家冬至普通嘅写字楼咧，都系早啲放翻去食饭。咁 啊，詹 Sir， 你又食紧汤圆未啊？ 我汤圆稍后食，因为晚餐诶呢做节咧多食多咗少少，依家年纪大啊，唔敢食太多，所以。应该做完节目翻嚟就 食汤圆 食，咁食汤圆咧，我哋就除咗冬至啊元宵啊都会食噶啦。呢、這个即系我哋中国人咧、如有团圆之意。咁实际廿四节气咧，我哋中国人咧其实赋予佢好多咧呢啲吉祥嘅寓意噶、 所以头先阿潘国森咧就讲起岁首。其实呢我就觉得这个是以冬至重紧要的立春来计呢你就见到呢就说我们现在讲用十二地支讲的正月就见人。正月见人呢就变了个子呢就摆了在十一月的旧历、即是我们的新历的十二月。所以问题是正月见人但是呢周朝的时候呢是正月见子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一般都是、要有张正月见人是商周时期。所以你说到冬大过年呢其实应该是商周时期已经开始的。但是到周朝的时候呢可能个岁首就立春。但是呢去到汉武帝时期呢就正式统一以后都要正月见人。所以我们变了在正月的时候呢那个时期呢就叫做三阳开泰。所以其实我们其实那个二十四节气的讲法呢其实就是应该从这个春秋战国已经开始在上书已经有记载。但是正式立为文献呢就应该去到西汉时期有个历学家叫做邓平。就写了一本书呢就成为我们最早期历法的书叫做太初历。那时呢就开始就正式列咗呢个二十四节气， 不过 我哋咁嚟。 岑公阿邓平咧，应该系东汉人啦。咁、但系廿四节气嘅名称咧，其实西汉已经出现了。因为咧就《淮南子》啊， 系《淮南子》冇错，《 淮南子》天文分 啊，刘安。 刘安就同阿武帝差唔多时，武帝亦都做过一啲嘢咧，佢系为后世咧奠定呢、一个这个历法的一个基础、就是那时候偏太阴历、 其实《礼记月令》就已经有讲了就将它分回即是将分一年呢就分在春夏秋冬四时每一时是三个月孟春、仲春、季春这样去分的其实呢汉武帝之前是几时新年呢就如果文献记载呢由秦朝呢是以冬天十月 为呢个一年嘅开始， 即系见丑， 唔系见丑啦，咁就见害噶啦。不过冇人讲啊，谂下正见人，因正见丑就周正见子啊嘛。咁其实我哋而家或者可以加一个循正系见害 嘅。 咁我哋而家睇翻啲譬如话大家中意睇《资治通鉴》，咁你睇到《资治通鉴》一掀开，由秦朝嘅纪年开始到汉初，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佢哋冬十月系岁首。咁到咗汉武帝嘅改元太初，就用咗太初历，就全部就用翻建人之月。咁之后二千年咧，我哋都系以立春为一个前后为岁首。咁香港都知噶啦，双春兼闰月就宜嫁娶。盲年冇立春咧，就话系唔适宜结婚。咁而家个嗰个历法咧，就以最接近立春的一次日月加合索为初一，所谓日月合索就是那个太阳月亮咧系喺地球同一边，就冇月光嘅，所以逢系初一都冇月光嘅。咁以前有个笑话，连三晚有月光就还钱啦，咁即系唔还钱啦，因为连三晚一定冇月光嘅，就你十五先有月光。咁譬如正月十五就元宵节啦，八月十五就中秋节啦。都是有满月的。 这个节气和呢、即每年的见即是那个正月、中间的矛盾呢，其实就是太阳太阴历、即是夏历和阴历那个矛盾所导致。因为我们十二个月呢，我们基本上是跟这个阴历，但是二十四节气呢是跟阳历。 是因为我们每一年的阳历嗰个岁数咧，都系阳历记嘅。你梗系四月五号到系清明，二月四号都系立春，即系依家阳历。 年年好稳定， 系好稳定嘅，一望就知噶啦，系嘛？咁你见到就话依个系十月廿一或者廿二，就系过冬。 冇错， 咁啊，每年都系噶。 咁因为我哋夏历系阴阳合历啊嘛。 系。 咁其实原来有啲人系唔知道我哋啲 夏历嘅， 有时系十二个月，十三个月嘅。 系。 有人唔知噶。咁雙春兼闰月咧，就係十三個月。 其實呢個闰咧，就係因為陰曆咧少一年少咗十日多啲啊嘛。係 啊， 咁你即係為一過三年咧，你就差一個月噶咯喎。咁所以咧，我哋嘅曆法上咧，漢人開始咧就有十九年七闰。 系， 嗰啲十九年七月带出啲咩问题咧？佢有阵时咧就会嗰一年多咗一个闰月咧，就会将个立春咧就推后咗。咁所以嗰一年咪变咗盲年啦。以北方人叫寡年嘅，不论寡年盲年咧，寡年就更加咧唔好意头啦。因为呢个名唔好意头，所以先认为不宜嫁娶啫。实际民间真系要嫁娶起上嚟。 其实而家唔理噶啦， 边处理你？我相信以前都唔理。有几何？除非大户人家， 我哋而家就听见民间嘅讲咧，就星期六就系好日，因为星期六结婚摆酒啊最方便， 最好嘅。如果北方仍然佢摆酒，佢哋中午摆同我哋都唔同。 系啊系啊， 即系大家有好大差别，所以成个中国咁大咧，南北差异好大。不过我想讲翻咧，就系嗰个冬至，冬至咧其实。点解会系二十四节气嘅首？嗱，立春咧就系四季之首，春季之首。嗱，好多时我哋会将呢两样嘢咧，即系唔了解嘅朋友咧，就重答咗佢嘅。你将廿四节气咧，一定系要摆喺个年里边。其实唔系嘅，廿四节气我哋头先讲啦，佢系跟太阳历啊嘛， 系 十二个月佢系跟太阴历。咁所以佢系有差别嘅。但系点解嗱汉武帝咧，佢就讲明啦。就见子啊嘛， 见人 系见人系正月佢就做岁首啦。咁呢个咧就好好啦，对以后我哋两三千年嚟咧，大家都系正月做岁首，清晰咗个概念。但系佢仍然嘅冬至系定为廿四节之首嘅，原因喺点解咧？原因古人定呢个廿四节气咧，佢有好多种嘅指标。龟表嗰日影长短系指标啦，有一个就 系 个斗病。个北斗个病，北斗嘅病咧，指正黄经270度咧，佢就指正北嘅。呢个咧对统治者、对君主嚟讲咧，好有象征意义。我思疑就系呢个原因，所以统治者咧 非要我坐北向南啊嘛，指正北边嘅，仲唔系我当王？咁、所以就坚持。 你 后世我觉得冇需要。 阿詹 Sir， 嗱，你讲黄兴咧，我就觉得以黄兴为首嗱，黄兴我哋讲黄道，黄道就讲呢个地球围绕住嗰个太阳转，咁然后就喺嗰个太阳喺嗰个黄道嘅轨道嗰度定。睇嗰個黃經，每一個節氣就十五度， 係， 但係所以咧就最好嚟講咧，咩歲首咧就其實最少係零度嗰度起計，零度就係春分，三月廿一或者廿二。嗱，西方咧就好重視春分嘅，呢個西方日本都重視春分。我有時咧就講，而家好多人講流年係計立春嘅八字，其實春分嘅八字咧好影響成年嘅。其實嗰度咧係零度開始。令到然後十五度一個節氣，同埋佢哋講咧，我哋講二十四節氣咧，大家要搞清楚，個節同氣又唔同喎、啊，邊個係節，邊個係氣、啊？即係萬能，我係每個月嗱、啊，其實節氣咧廿四節氣，我哋講中國嚟講咧，佢又講節氣其實係七十二候嘅濃縮版，一五日就為一候。咁你咪一年以360計咪72候咯，五日為一候，咁一個月就6候。而家我哋一個月兩個節氣，上邊近月頭嗰個就叫節，近月尾嗰個就叫氣，即係節同氣又唔同。你凡一例，譬如我哋而家今日講冬至係10月21，咁依家係月尾噶啦近，咁依個中依、這個冬至就屬氣，唔係屬節，啊，咁你所以見到咧喺漢朝時期咧有個人咧。呢、这個漢朝嘅易經咧，易學咧就好蓬勃嘅，講象數易，專係研究節氣同埋易經嘅卦嘅人咧，叫做萬喜。有萬喜嘅卦氣説，有經房嘅經房易。咁萬喜咧就嗰時提出咗一個叫做十二辟卦，即係話喺易經裏邊嘅64個卦，抽出12個卦嚟配合。不同的節氣， 其實佢配中氣嘅，因為譬如話你嘅冬至啦，冬至叫一陽生啊嘛， 係一 配復 卦 到復卦， 一個陽，到咗正月咧就三個陽，咁啊變咗太卦， 三陽啟泰，咁所以新年嘅時候咧就有啲地方就。呢、這個三陽啟泰咧就畫三隻羊，其實係陰陽個陽。咁但係三陽啟泰咧就諧陰咧就畫三隻羊。一個泰字咧就比較係一個美好嘅名詞，咁好多嗰啲鋪頭咧都喜歡用易卦嘅嚟做名嘅。 係 呢個泰字啦、啊鼎啦、行啦、益啦、風啦，呢啲都係易卦。你行喺街邊咧，周街都有呢啲咁樣嘅公司係用呢啲字嚟做名嘅。 係 咁因為係呢個係比較吉祥， 所以復卦就係冬至嗰個卦，一陽來復，所以啱咧開始陽氣。我哋講叫十二辟卦咧，又可以叫十二消息卦。消同息又唔同喎，消就係陽長就陰消，嗰、那個息咧就係變咗係陰長陽消，一路咁樣兩邊互相發展，咁、表示你睇到嗰、那個。發展落去都唔同咗，所以我哋就係講嗰個卦嘅唔同。 岑公講到啊，同埋阿潘兄咧講到誒八卦易經咧，同呢個24節氣咧，咁裏邊咧好多玄妙嘅地方啦。咁但係我哋今日咧嗱，我哋知道好多朋友好有興趣，點解即係呢個24節氣同我哋今日嘅生活啊？是怎样去挂钩的呢？其实很值得探讨。在我来看呢，正因为它切割到一年，即将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再四季呢又再分为24节气呢，它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标记。特别是我们城市人，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大问题的，即我们那个作息很奇怪。譬如教书呢，它是九月开始的开学嘛，系嘛？九月咧，有啲人讲都已经系入秋啦、已经系肃杀之气嚟紧啦。但系学校咧就喺嗰个时候最繁忙，去到十二月考试啦，哇！大家拼搏啦。其实嗰个时候咧，应该系万物 嗱， 你休息。 呢个系同英国殖民地嘅统治者有关。佢点解要放暑假咧？因为佢哋欧洲人、英国人过到嚟香港，哇，好热啊，好惨啊，所以放暑假。 我哋都放假， 唔系佢哋因为 官员都放假， 因为呢个天气太热啦，唔想做嘢，咁所以而家立法会咧都放长暑假。呢、這个就是港英时代遗留落嚟嘅。咁而家有人话：喂，做咩你立法会放咁长假？冇咁需要喎、啊。 咁呢個因為英國人佢哋怕熱， 嗯， 所以就遷就佢哋。咁如果點解我哋中國人重視冬至呢？其實係同個測量有關，因為冬至呢古時叫日南至，咁而家讀地理嘅中學生都知道咧，太陽正照喺南迴歸線嘅時候，就係、是、我哋嘅冬至， 嗯、 我哋嘅冬天、 嗯。 南半球就係夏天。咁點解會重視冬至唔重視夏至咧？原因就係岑公頭先所講啦，陽盡啊陰啊呢、這個陰盡啊陽復陽氣復生。咁、啊、由冬至開始， 陽養以陰，陽養以陰。 因為冬至之後每一日咧個日照越嚟越長。 冇錯， 所以呢個就係陽氣復生嘅象徵。咁所以個中國人特別重視冬至，呢、這個同測量有關嘅。 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同過去農業社會有關 的。係， 但係我哋今 邊嘅農家，所以佢未嗰個節氣啊，有啲係講氣候嘅變化，有啲係講一月開始嗱，好易記嗱。一最緊要嗰四樣嘢就是冬至、夏至、春分、秋分。 嗯、 第二個咧就立秋、立春、立係夏立。嗯秋立冬，咁你哋已經去咗八個啦，已經係嘛？所以你好易記嘅。有呢啲就講開始，但有啲咧就講嗰個氣候嘅變化，譬如話谷雨啊、雨水啊、啊驚蛰啊，依啲全部講嗰個自然界物嘅變化， 睇出嚟 物候物候啊，佢有唔同嘅命名嘅，係嘛？咁所以好啊，我哋聽首歌先，然後我哋繼續翻嚟同大家講呢個從冬至説到二十幾節氣。有莫文蔚唱的冬至 水晶球热吻。

第一堂 色无限， 色无限， 无限知识。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民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钟益麟。 香港有好多出色嘅少数族裔运动员，玩热门嘅篮球、足球得，玩传统嘅卡巴迪、瑜伽都得，仲识耍咏春同埋散打添。佢哋玩得有几叻，记得收听。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独乐不如众乐。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题目是从冬至讲到这个二十四节气。直播室里有潘国森、文思研究者潘国森，还有这个詹益光老师、詹 Sir。 大家好。 讲起冬至呢，我就想请教两位。民间一直有个讲法，就叫做江冬就湿年，就湿冬就江年，就呢個從清朝開始去流行嘅，但係好多人都成日都咁講，就話如果冬至嗰日落雨，年初一就好天；如果冬至嗰日好天咧，年初一就落雨。咁咧就係、是、譬如我哋今日落雨啊，今日都有啲少少雨粉，咁、咧就可以，如果係準確，我哋好快知到咗二月一號年初一咧就係、是、好天。咁阿潘兄，你点睇？ 啊，即系小弟孤陋寡闻啦，年纪轻啊，唔识嘢。嗱，因为好多同节气有关嘅呢啲咁样嘅金句咧，系经过长时期嘅观察， 系 可能有啲统计咗之后，就有人提出。咁啊，好可惜咧，就究竟边个人提出嘅咧？我哋通常都好难揾翻个源头。 系系， 咁呢啲多数吓， 吓 啲多数都系。保存在民間嗰啲嘅記載啦，咁啊，即係啲比較長者先知噶啦，我哋啲後生仔又唔知。 有冇聽過呢個講法？ 我就以前好似係聽聞過，但係我亦都冇請教啲長輩啊，到底點嚟嘅？因為呢個咧，其實好多時講到咧。都是民間智慧，尤其是咧係啲農民啊，嗰、那個物候觀測積累嘅經驗，我信得過咧，佢哋應該係見得多咧，就難免有咁。因為我哋細個除咗係即係冬乾咧，就年濕咧嚇呢種講法之外，亦都有就係即係如果冬寒咧。就年咧，過年就暖啦，都有呢一種講法，但係都係唔知個來源。 因為呢啲好多咧，其實都係真正嗰啲農民啊，資深嘅農民先知嘅。咁我哋啲所謂喺城市長大嘅細佬哥咧，呢啲係完全係唔清唔楚嘅。咁同埋都係經過即係城市化啦，同埋中國內地過去有啲政治上嘅動盪咧，咁好多呢啲嘅民間智慧咧，可能就係會流失咗。因为那个一条村里面最资深的农民呢，他可能不是很识字。咁你当然古人呢在中国传统上亦耕亦读，咁有啲农家可能有啲读书嘅子弟。咁好多呢啲嘅重要嘅信息呢，就可能係靠口诀世代相传。咁你要到有人的起心肝，我整理一下我全个村嘅所有嘅老人家，我问过晒佢，问完呢个乡唔够，我过去隔离院再问。咁要重新整理咧，就或者可以累積翻多啲呢咁呢樣嘅智慧咯。 潘兄啊，會唔會有一種可能咧？其實咧，我哋呢、這個，因為我哋中國咧就處於呢一個季候風嘅，即係我哋北半球啊嘛。其實季候風咧嚟臨中國咧都唔係咁準時嘅，即係。在過去的很多史家就研究過咧，過去因為季候風佢嚟抵達我哋中國咧，嗰、那個時間咧唔係好穩定咧，就會導致到乾或者濕。乾咧就係旱季， 有旱灾，湿咧就是雨季啦，大雨就有洪涝出现，咁都系影响好大。咁会唔会就系有一种情况就系同嗰个季候风有关？如果咁就可能系科学上可以解释。 我又请教过一啲气象学家，咁佢哋嘅答复就话查无实证，因为喺科学上咧揾唔到个证据，就话一定系湿冬。就光年，佢查無實證，但係只能夠依靠統計。統計咧，佢哋統計咗依個係六十幾年嚟，究竟幾多日子係真係濕冬就光年，光冬就濕年咧？咁佢哋就話至多就係五成準嘅啫。即係你要做嘅統計咁啊，因為科學咧，佢哋有個好即係。上科保險啊，啲嘢你一定要冇乜誤差嘅，要100% 保證嘅差唔多。咁但係而家都唔好難講，我哋而家見佢而家好似新冠病毒咁樣，佢哋而家都係教數字。哇！你啲抗體啊10%係有效嘅，咪一樣計統計。但係仲有一個問題就話，亦都我覺得咧就話唔可以咁一口咬定話我哋呢啲民間智慧冇道嘅，因為問題點啊？因為話我哋可能仲未揾到嘅理由。 其實咁樣講， 人哋靠觀察。 啊，應該咁樣講啦，因為有啲長輩就咁講，佢話呢個二十四節氣咧嘅命名係以黃河中下游、河南省附近為準。 係 嗱，呢個一講就大家就明啦。我哋小雪大雪，我哋廣東啊有幾可落雪啊？係據文獻記載咧，就100年裏邊都落唔到3-2場雪。係唔係廣東唔係有話冇落雪嘅喎？即係廣州成都有落過雪。但是我哋嘅印象中，廣東邊、廣州邊會落雪㗎？其實係有，咁100年都不遇嘅。咁你如果遇到咧，就真係非常之好彩。咁所以我哋香港有時話，哇結霜啊，0度啊，即刻成班衝曬上飛鵝山睇霜啦。咁所以咧，二十四節氣嗰個命名係按照中原黃河流域嘅，所以離開咗嗰度咧。全部都唔准，就要按本地嘅气候去重新统计。 我觉得潘天讲得好有道理啊！即系今时今日咧，如果讲二十四节气咧，根本就唔需要执着喺嗰个好准确嘅物候啊，或者科学观测嗰度。因为其实呢、這个点解我哋南方对于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呢啲咧，对我哋嚟讲都系比较。即系冇咁准确嘅，点解我哋都要接受呢？其实呢个就系已经成为我哋或者喺农业时代啦，系生活里边一部分。你每经一个节气就提醒你过咗15日啦，2个星期。如果外国咧2个星期发生啦，出粮啦。我哋唔系，我哋就系因为中国人有个特点啊，就系、是、中国人系一个大地嘅民族。我哋嘅生活咧系同个大地咧个根就喺大地嗰度啊嘛。咁所以咧。嗰、那個物候嘅變化咧，影響我哋生活嗰個意義重大，同埋咧，我哋成個全個中國啊，呢、這個二十四節氣咧，佢其實有一種文化嗰、那個團合嘅嗰個作用喺度嘅，就唔係淨係話純粹係科學咁樣啊，要分得好清楚啊，一分一毫都要計到準，唔係咁樣。 咁而家社交媒體咧就發達啦，咁嗰啲流行嘅社交媒體咧，一到換節氣咧。就嗰啲網友就貼曬出嚟噶啦，所以咧同以前10多年前咧係唔同啊，因為一到節氣換節氣就大班人同你講噶啦，咁而家好即係大家都知道節氣噶啦。 但係你而家問題，你講起呢啲嘢咧，你而家好多網友都喺度問呢個問題。喂，今年過冬啊，有個特色喎、啊。有咩特別嘅象徵意義咧？有咩玄機就打風喎、啊？過冬打風啊，會有啲咩兆頭啊？咁樣喎、啊，咁啊以前未見過話過冬會打風喎、啊。咁你要問起我咧，咁我就冇符啦。你話最好就如果遇咗呢啲咁嘅情況，要 book 個卦咯。你 book 個卦就最好易 book 噶啦，好易 book 話過冬打風咩事啊？嗰、那個風叫雷衣嘛，你咪就攞雷衣嚟起卦咯。个雷字13画除8就剩5，个衣字系6画，上高嗰5画咧，剩翻个五咧就变咗对应翻个先天八卦就叫做巽卦，巽为风，下低个6画咧就对翻个先天八卦就系坎卦，咁啊风水就换卦就呢、這个问题就 對應翻而家嗱，依、這個打風，如果你問真係問問依啲咁樣嘅邪門嘢咧嚇，而係占卜咧嚇，咁、你話換卦啱喎、就話而家香港情況就話經過依幾年嘅情況，無論係 COVID-19 或者反修路，係人心涣散， 嗯， 就需要個政府要凝聚人心。而家政府要做嘅嘢，要將人心要重新凝聚翻，所以嗰個換卦咧就係講呢樣嘢。就而家換散啊，好多嘢散啊。 啲三點水嗰個換 係啊，三點水啊，交換個換卦要剔手邊嗰啲三點水就換散個意思。咁你換散咧，咁你計翻係邊個爻變啊？潘兄啊，呢個問題就六加五就十一，十一除六咧就剩五，就五爻九五顏爻變。咁啊，九五爻咧就講出咗而家香港嘅情況就點啊？九五爻就叫做換項期大號，大號嘅意思咧就話要發號施令。而家啲政府要發號施令嘅，首先你點樣啊？好似你而家病咗，要出身大項。而家香港人要搞翻點咧？搞翻個品牌咧。頭先我換皇居，即係搞翻好個品牌，就唔淨止人民香港人要出項，政府都要出項。出身大學咧，你就當堂就醒翻，咁啊依個好有意思。仲有樣，阿詹 Sir 一定同意，你將嗰個換卦嘅九五咧嘅牛咧個變牛咧變卦， 嗯、 啊變咗九五變咗六五，咁就變咗嗰個叫做山水蒙，即係話而家香港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蒙就係、是、啟蒙就係、是、教育問題，同唔同意啊？詹 Sir 係 非常 係，因為香港而家搞得唔香港係從教育着手， 福至心靈。 嗱、啊，你阿阿岑公，你講起個蒙卦咧，我又講翻幾十年前嘅事咧。1983年，香港政壇名人安子介老先生就為香港前途起過一卦，就係、是、蒙卦嘅六五啦。係 啊。 同蒙吉 哦， 咁其实系即系我哋搞咗咁耐咧，原来翻翻系三十几年前已经讲咗，就系、是、都系要同蒙吉。同蒙吉嘅意思咧就系话，诶、你细路仔咧就俾心机学习啦，咁你就会吉啦。 這個、呢个咧我哋又唔好将责任推喺啲细路度。 啊，唔系唔系，个意思系话， 我觉得 全部香港人要有一个虚心，好似你。知道自己是好像一个蒙昧无知的小孩去学习，就是大人去学回小佬哥很虚心学习。现在不是说小佬哥问题、 这个很啱的、这个很啱。咁我哋喺度又即系几十年嘅教育嗰个问题咧，就唔系方便讲嘅，即系好一匹布咁长，唔系话唔想讲， 三个月都讲唔完啊！ 真系真系有排讲啊！又香港亦都好多专家，问题就系话点样啊？吓，万丈高楼从地起，我哋要有咁嘅心理咧，从头嚟过，认认真真啊，真系要出身大汗咁去改革。 出身大汗，佢又好有趣，所以你话 呢、 這个 唔容易啊！ 打风俾冬至打风有咩启示啊？原来就话要政府好，香港人好，都要出身大汗，然后先至可以吸得。 咁你如果话以成个香港嚟讲咧，就即系唔止话出咗一身大汗啦，其实剥咗一层皮咁嘅咁滞啦。即系过去呢几年天翻地覆。 唔系，如果我哋咁样睇咧，其实就系话我哋呢几十年啊，经济咁发达咁蓬勃咧，整个社会啊，可能都有一个问题喺度噶啦，即系叫做以前啲人读历史话成平日久。 系 啊。一阵间咧就望风而慨，呢、這个咧就好得人惊。咁呢成平日久咧，就包括我哋啲成年人都系嘅。即系我哋系咪需要咧？就系话，本来上世纪九零年代尾就话全世界咧金融衰退咧，大家都要改革啊嘛。嗰阵时政府带头做过一轮噶，后屘就唔知点解喎，松晒，真系涣散晒。 不过头先讲起啦，阿潘兄讲到话，你呢个系香港就冇所谓。大雪啊，大寒 系啊，冇噶冇 咁嘅情况。但系咧，你讲起冬至咧、就无论你系河南好、北京好、香港好，都一样。就嗰日一定系夜晚啊最长，日头啊最短。咁啊，如果夏至咧，就已经系日头最长，夜晚啊最短。咁然后仲有春分、秋分，就话嗰两日咧就啱啱就系呢个日照同埋夜晚啱啱均分。咁呢个春夏秋冬其实。聽眾都要明白啦，佢個特色點解會有春夏秋冬咧？ 裏面有個玄機嘅，因為同易經都有關嘅、 嗯， 就由於嗰個地球係傾斜23°26.19秒，嗰、 嗯、 度有個黃金數喺度嘅，因為有咗傾斜，然後先至有春夏秋冬。咁、 嗯 哦、而且你個冬至夏至咧，佢個至嘅意思啊，至嘅意思唔係就嚟唔係冬天到咯，係極至嘅意思喎，係嗰日去到最。劲最冻嗰日叫冬至、 嗯。其实冬至咧，我哋古书系叫日南至啊，即系去到最南边最远、嗯。所以点解我哋古人要测量冬至咧？所以立竿见影啊嘛，冬至棍仔 系啦， 一年里边个影最长就系冬至，呢、這个系最好测量 嗰个 季 表 啦，已经系咁啦， 季表法 土龟。 咁、啊、所以先测量系冬至夏至，然后先测量春分秋分啊。啊 所以你話春分秋分又有趣喎，你嘅問題就好啦。點解孔子寫嗰本歷史書叫春秋呢？就因為春天同春分秋分都係平均嘅日子，叫做佢係持平。佢個歷史書叫春秋，就話我係持平之論。 有一種講法就係咁樣，即係點解唔叫夏冬呢？要叫春秋呢？就預記預咗孔夫子呢，即係一字正褒貶呢，佢係公平嘅。 係啊， 所以講你成語成日話平分春色，有時就講平分秋色。咁你有隨你點用啦，因為春分同秋分嘅意義呢係平分。咁但春分同秋分係唔同嘅，因為春分呢佢係仍然係嗰、那個日照係一日比一日長，之後啊，秋分就唔係啦。秋分之後咧，日照一日比一日短，所以春分之後越嚟越暖，秋分之後你越嚟越凍啦。咁所以那個二分之中係仍然有分別，所以歐洲人係重視春分，就唔重視秋分嘅。 所以依個春夏秋冬咧，你去翻頭先我提到嗰個萬起個卦氣咧，佢就好簡單。春夏秋冬咧，春天就屬震卦。夏天就属离卦，离卦属火嘛。秋天就属兑卦，然后咧就依个冬天就属依个系坎卦。咁啊出四个卦，四个卦每个卦六爻，六四廿四，依廿四爻就系对应翻二十四节气。好有趣嘅，所以你可以计到话究竟依个系冬至系边个爻啊？冬至就系坎卦嘅初六。那个就叫冬至，去到依个咩？去到嗱，嗰啲节气咧，去到依、這个依、這个六到九二啊，坎卦九二就去到下一个节气就小寒，跟住小寒到大寒，然后大寒至到立春。 咁啊，汉儒咧就用尽心思咧，就要将六十四卦去配落去365又1/4日。 系啊，咁啊， 呢个非常之难搞嘅。 点解我哋要翻翻嚟先再讲啊？点搞掂嗰个365又1/4日啊？好啦，我哋听首歌咧，就系张学友唱嘅《这个冬天不太冷》。 长长的大街，迷人的午夜，危险情绪世界的灯，在这层次揣测的寒冬，仿佛窥探制服许久的心动。当你出现那段缩影，解开整夜浮动的迷惑。燃起心中热情烈如火。 片片都是你的笑容，跳动前所未有的情动，仿佛窥探止不许久的心动。当你出现那段缩影，解开整夜浮动的迷惑，你的笑像阳光，总是太灿烂。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由下星期二起，进一步收紧所有政府雇员的以接种疫苗取代定期检测安排，并将会在明年二月中在政府大楼和办公处所推行疫苗气泡。所有因为工作相关目的进入上述处所的政府官员都需要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仍未接种第一剂疫苗政府雇员将由现在每星期检测一次收紧为 每三日一次。另外，政府宣布现行社交距离措施的有效期延长14日至到明年1月5号。青山医院成人精神科一名护士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同患者在同一病房工作和一同出席会议的25个员工全部检测结果为阴性，有关病房已经暂停接收新症并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医管局说，这名护士昨日从英国返港时在本港机场的检测结果初步阳性，现在已经入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离开香港前曾经在上月29和30号返工，主要从事病房管理工作，上月30号亦都曾经出席一个跨病房工作会议，并没有参与病人临床护理工作。由于患者和其他员工上班期间都全程佩戴外科口罩，所以没有员工或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本港、內地和澳門的海關的聯合執法行動，打擊三地跨境及轉口往海外的冒牌貨物。行動中，本港海關檢獲約24000件懷疑冒牌貨物，估計市值約180万元。三地海關由上月17號採取為期一個月行動，期間加強檢查三地跨境及轉口往北美、歐洲和日本的貨物。本港海關檢獲的懷疑冒牌貨物包括手提電話配件、衣物、藥劑產品、飾物、皮具、鞋類、手錶和食用器具。这个是三地海关今年第三次联合执法行动。本港海关在三次行动中共检获约81000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约790万元。英国部分铁路系统由于有员工因为新型肺炎缺勤，被迫取消部分班次，其中伦敦东北铁路公司在网站宣布列车服务受疫情影响或者会临时取消班次，将要重新编排本星期班次时间表。受影响乘客可以申请退款或者免费更改预约。苏格兰铁路在星期一取消超过100班列车，网站资料显示几乎全部取消原因都是职员请病假。较早前，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亦都宣布因为疫情导致人手不足，将会在星期二关闭一星期，呼吁游客预约较后日子到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215点，上升284点。

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仁慈》，作者罗格·布雷格曼，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曾遇上几多风雨翻，惜我交错梦幻。 梅艳芳、刘德华领衔主演经典广播剧《雪融后的余温》复修版本隆重登场。 在我一生当中会遇上一个和我心灵相通的人， 这个人还可以开启你体内潜在的能力。 12月24日深夜，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最后一节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话题讲冬至，今天是过冬，从冬至讲到24节气。直播室有詹益光、詹 Sir 和潘国森，我们呢就是刚才讲起项羽，那些汉朝的易学家，因为搞那个易经的卦来配呢，就配到头都大晒。嗱，佢啊，我做一个其中嘅做法咧，就系将嗰四个正卦拎开咗，咁啊64卦变咗60卦，60卦咧就变咗咧就系每卦就六爻，咁啊六三十六就啱啱配360日。但问题一年系唔止360日啊，潘兄，系365日零4分之1啊嘛，咁点搞咧？ 其實就都不是零四分之一的，不過差不多啦。 啊、 所以就我們現在這個功力就4年1闰嘛，就定數。漢儒怎樣有什麼辦法呢？孟起他抽了4個卦出來，就代表春夏秋冬呢，就剩下60個卦。60個卦不是配360日，是365又4分之1。 是 他於是呢就想出了一個辦法，就叫做六日七分法。咁佢夹硬将一日分成40份，分成40份。咁呢个点解要分成40份呢？咁为咗好计数嘅啫。咁啊，60卦乘呢、這个六之后就系40分之7。乘咗60咧，就啱啱好365又4分之1啦。所以就变咗佢叫做6日7分法。嗱，呢个七分咧，同我哋日常系完全冇关系嘅，因为我呢日12个时辰啊嘛，佢为咗砌啱条数，就 系 40分之7，咁就叫6日7分法。咁其实咧，而家咧，我以前都冇乜留意嘅，咁我计翻嗰个，因为我哋需要按住个24节气嚟练功咧，就发现原来咧，而家我哋夏天系最长。由立夏到立秋咧，系有93日咁多嘅。 系， 咁冬天系最短。 唔系90日，唔系90日， 系93日几，系最长嘅。由呢个冬天咧，由立冬到立春咧，原来唔够90日嘅。咁点解有呢样嘢咧？喺天文学上咧，就系远日点同近日点嘅问题。所以我哋实际上冬天，中国人嘅冬天系不足90日，就唔系。齐分嘅，夏天系最长啊，咁所以汉儒为咗凑数咧，就计一条咁嘅数出嚟， 好牵强， 系咁佢要砌够条数啊嘛， 似乎汉儒咧就喺好多方面咧都中意有咁样嘅做法啦，即系易经嘅两位专家啦，系咪？但系如果喺历史嚟讲咧，就好似有一段时间咧。在王莽准备散汉的时候呢，有一位刘钦都曾经将个节气改动过。我听闻就是说，即我看到一些资料就是说他将那个经籍或者读经籍将它提前了，就在雨水之前立春之后、好像是有这样提法的。据说呢就是说他这样做呢就是帮王莽 嗰、那個樹立佢嗰個散旱嘅一個咁樣嘅理論。咁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咧，後來就俾後來嗰啲天文學家咧、嗰啲律法學家咧就改翻正嘅。咁、但係我就睇嚟睇睇唔明啊，到底呢種改動有咩作用咧？咁 其實漢儒咧係特別中意講陰陽，講災異。 五行仲有。 咁、除我哋而家講易經咧。 讲灾异， 仲有易位嘅喎、五经之外咧有五位喎，春秋位、易位，佢里边咧好多古灵精怪嘢。咁由汉朝咧，由汉昭帝、汉宣帝嘅时候咧，已经有一啲大臣就公开叫板，叫皇帝择贤嚟禅让让位。咁因为时机未成熟，咁呢啲咁嘅大臣咧，全部都遭殃。咁去到王莽时候，因为王莽咧，佢系一个。大德品德非常高，他皇家外戚里面品德最高，于是这个善让的学说去到他的时候成熟，很轻易地就取得这个帝位。不过他很可惜，他的管治能力太低，一代就玩完。所以呢，虽然名义上是叫善让，不过后世都说他散汉，但他开始了这个叫做善让。於是之後，魏晉南北就不停咁，啲人都係皇帝勸慎，用善用嘅學説嚟取得個帝位咯。 咁嗰個時代嘅儒生咧，似乎啊幫啊，即係可能有啲儒生好聰明嘅，即係識時務，知道咧呢位王莽咧，佢係即係佢嘅品德咧就係好高啦，萬民都敬仰，因為佢做咗好多好事啊嘛。咁就有啲人咧就睇到刘音系其中一个。 乜当时大家唔知道佢咁渣噶嘛，即系唔知佢做咗十几年就散晒咁啊。咁其实汉儒咧就佢哋特别嗰个阴阳，将阴阳学说系融入咗儒家。咁后世咧嘅后世嘅儒家就比较少咗呢个阴阳家嘅色彩。汉儒系最多。 所以佢哋咧就呢、這个最簡單，你唔好搞到話成六十個卦嚟講。最簡單就話每個月一個卦，唔好話每日一個卦，咁就好複雜。每個月一個卦，咁你就知道咧，就話二十四節氣佢抽咗十二個中氣嚟配合嗰十二個月。所以我哋話冬至咧就喺呢個叫做伏卦，一元來伏啊，一個伏卦略一個陽爻。两个羊牛变咗临卦咧，地泽临咧就嗰个就对翻个另一个中气，就话依个就话由冬至就唔要小寒，小寒系属节，去咗大寒。所以记住三阳开泰咧，我哋讲嘅三阳启泰咧，对翻个节气就唔系立春， 唔系立春， 而系雨水。你就要明白嗰个地方就话，依个三阳启泰就一定系立春啦。立春系属于节嘅，三阳启泰系对翻雨水，所以佢问题要讲。所以呢啲嘢咧，全部要够数啊，要够数啊。所以好在嗰啲问题系，你四季春夏秋冬，咁又点样配五行呢？金木水火土呢？春天就个个知啊，春天就属木。夏天就属火，秋天就属金，冬天就属水，好清楚嘅。咁啊，土啊，如何安置个土咧？咁你要啱数啦。所以你一季就九十日，所以你一个季九十日咧，你就变咗要配合嗰五行咧，就好多人讲嗱，你话春天就买属木嘅股。依个夏天就买石油股，秋天就买金融股，冬天就买同水有关嘅股吓。咁但系房地产咧，边个时候会适宜啊？系买房地产股咧？咁你好简单，就每季九十日。头先阿潘兄讲话冬季系九啊三日啦。每季通常九十日，每季嘅最后嗰十八日就交俾土，十八乘四咪又系七啊二。就一样是七十二，每72就一个五行，一个 五行嘅 五行之一， 即系要平均分翻一人分翻七十二， 每个季分翻十八日俾房地产。 咁嗱呢个就叫土旺四季啦，或者叫土旺四季啦，个旺啊当到旺。嗱，其实另外一个咧就唔分嘅，咁呢一个咧喺中医仲有嘅。咁因为廿四节气其实边个系开始咧？ 其实呢个是人为的，边一个都可以开始， 冇错。 咁喺中医嘅运气学说里面咧，其实由大寒开始， 系。 咁大寒咧就系、是、立春前一个节气，咁呢个五运咧就系、是、由大寒开始，七十二日系木旺，咁呢个咧就好 smooth 啦，七十二日木，七十二日火，七十二日土，咁啊齐数啦，就六十日啦。咁呢个当然六十日系约数啦。咁呢个咧，其实就系因正见丑嘅一个残留，就喺中医里边仲有五运六气里边咧，系以大寒作为岁首嘅。咁所以一年几时开始咧？ 你话立春又得，你话冬至又得，你话大寒又得， 冇错啦。 啊， 咁所以就几个都得嘅。 喂，春分都得，头先我讲。 啊，春分咧就系西方人， 西洋 啊 嘛。 我哋有时 零黄金嘅零度啊嘛。 每年咧，有时睇翻啲新闻咧，嗰啲外国人咧就去搞嗰只土拨鼠啦，因为冬眠啊嘛，搞佢料啊，佢醒未先？ 土拨鼠日，佢哋 走出嚟装下装下。诶，都系冻啊，就走翻入去。咁嗰个春分，即系嗰个春天就比较迟啲嚟。若果佢出嚟，诶啱啦，咁啊唔瞓啦，醒啦，咁呢个春天咧就早啲。咁佢哋特别重视春分。 系啊， 呢啲其实咧就系将嗰个物候同生活结合嘅啫。咁而即系头先听两位咁详细嘅分析咧，我哋都感受到过去咧好多儒生啊。为了他们推展他们的学说呢，加了很多解释来。其实这些解释呢，其实似乎啊，就是对于那个物候的认识呢，可以说呢是有少少呢，就是越走就越偏的。所以其实这些的所谓五行偏配入去四季呢，这些学说呢，后世呢其实都只是留在术数家里面呢会讲。不过刚才潘兄提到中医那个五运、啊。 五运六气。 其实他中医的五运呢就应该就是在他那个医学进步啊调养上高呢 是有一个指导作用的。他这个不是虚构的东西，是有实用的意义的。 因为呢就按古人的划分呢，就所谓术数是医卜星相。医是行先的。咁但到后世咧，因为依家咧就作假嘅比较少，卜星相咧嗰啲术家咧就假嘢比较多，所以依家嘅地位就提高啦。以前医生地位好低嘅喎，李时珍咁样佢咁而家大家都识啦，但李时珍唔系好开心嘅，因为佢功名考唔到，就被逼走去做一个中医。 事实上是啊，曹操的时代华佗是大医生，但是曹操是视他为术士的，将他圈禁在这个腋下那里呢，是防范他们作乱的嘛。 因为我们看回正史里面那些什么术方技传啊、艺术术数传啊，都是医卜星相捞在一起，因为他们是属于易学的旁支。咁我哋而家啲人中意学易经，就无非为咗占卦、算命、睇风水嘅啫，所以就需要识节气啦。 但我识得好多中医系唔识易经嘅。 咁呢个就冇问题，你冇办法啦。因为我曾经有位老中医问我，佢话而家咧中医学院使唔使教易经啊？我唔使噶， 冇人教啊，因为 冇人教。咁啊，大学中文系有冇人教啊？冇人教噶喎。 冇呢，研究院喺中文系嗰度咧。都好長期都爭論完之後，民國嘅時代已經爭論咗啦嘛。經學咧到底係屬於文學定史學定哲學咧？佢三樣都唔係啊。咁後來咧有好多大學都唔設呢啲科啦。 但係以前中國傳統嘅易經係群經之首喎。 冇錯啊，冇錯，冇錯。 咁啊，讀下《詩經》 睇下你今文古文添咧。 呢個翻翻個問題，究竟文史使唔使分家咧？以前就文史不分家噶嘛，即系我细个嘅时候，我啲老师仲系讲紧嘈紧呢个文史分家。到我大个少少咧，就讲嘈紧呢个中国语文同中国文学要唔要分家。咁啊，古人系唔分科 嘅。咁呢个真系你讲出嚟系我哋呢个文化嘅好可悲嘅。其实中国文化系咪一种有相对独立性咧？应该系有嘅。但系咧，我哋而家现代嗰个大学嘅建设咧，就太过咧，仿效西方啊！佢西方嗰个知识论咧，佢系咁样分科嘛。 不过阿潘兄，又唔系、哦，你以前喺英国殖民地时代，我哋嘅香港大学 凡親就屬於中國嘅嘢，全部列入中文系。 嗯， 那個、文史哲包括在內，因為係中國嘅嘢。 但係收尾轉咗嘛，即係收尾好多嘢都轉曬啦。咁其實就e-book 升上啊，嗱，譬如讀歷史，使唔使讀乾支咧？使唔使讀歷法咧？使唔使讀節氣咧？咁你讀歷史，你唔識乾支，唔識節氣，咁好麻煩噶嘛？ 係啊， 數日子都數錯，死錯人啦！ 數年都數錯啦。係啊，咁我聽嘅一個最嚇嚇我一驚嘅，就有一位喺某間大學裏邊話研究歷史嘅，佢連個率字都唔識喎，戊戌政變個率。我聽到哇，你咪肯咁講？ 古代史係嘛？ 唔係佢講緊宋史啊嘛。咁你講緊宋史，你唔識宋史，你都識戊戌政變啦。點會將個率字讀咗樹嘅咧？咁你乾支都唔識， 睇錯一點。 咁我哋細個都知道橫率點樹冇中空啊嘛。咁而家天干地支又唔識，乾支紀年又唔識，二十節氣又唔識，中國歷法又唔識。咁點樣讀中國歷史咧？我真係唔係好明 白。潘兄頭先你提到咧嗰、那個易經咧、易學咧，都係成日俾人當係 e-book 升上呢個術數，但係有一啲朋友唔係咁睇嘅，易經係兩條脈絡，一派咧就係術數嘅，一派講 義理， 義理嘅孔子嘅易咧就係講義理嘅，唔係講術數 嘅。即係有啲近代嘅易學大師咧，佢都唔分嘅，即係佢術數、象數、義理一樣熟。咁但係而家有個問題咧，就係、是。有一班像義理易嘅老師，佢都唔識占卦，唔識陰陽五行，咁咪純粹講哲學咯。咁但係咁啊，即 我以前嘅老師就係教我易經嘅，就係講義理嘅。但我後屘發覺到已經唔得嘅喎，因為易經始終同占卜開始，你冇理由同嗰啲嘢完全無知嘅，所以我咪自己要自己去自學。 嗱，譬如近代嘅易學大師尚炳和。他本身是一个经学家，占卦算命很厉害，他还是一个中医的权威。所以呢，其实你说医卜星相易经全部眉毛胡子一把爪，那就先是正道。但是如果学易经呢，最主要我们易传里面一句啦，君子居则换其象，这个什么居则观其象要换其词，动则观其变而换其占。即系话君子读易经咧，平时就唔使占嘅，就学个道理啫。有动作嘅时候先至占卦。咁所以古人咧，嗰啲读书人个个都识占卦。 系 咁而家话读易学易经唔讲占卦，咁啊真系都唔知学嚟做乜。 咁啊呢个咧，其实孔子都提到过咧，即系话。即係所謂志遠恐離，即係我好同意啊潘兄所主張嘅，即係阿岑公所主張嘅，即係你學易咧，既要明義理，亦要懂占卜，但係千祈唔好咧偏於一邊咧，就可能真係志遠恐離啦，真係。 佢嗰個經嗰個阿禮記嘅經解裏面講嘅易經讀得唔好咧。就叫做易之失策，拆佬啊拆啊，系嘛？你做咗拆佬啊，而家好多系易之失策。好啦，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咧讲下听晚嘅节目咧，就系呢个系听晚就海林斯标上同埋陈俊轩同大家讲轻谈浅唱圣诞节，咁啊跟住来就系那些年姜伟基嘅节目啊。我哋最后一首歌就系叶倩文唱嘅《祝福》，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小草已清泉，悠悠流传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动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复一处。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舟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